好，欢迎嚟到七餐嚟，今个礼拜先一定系鸡年之后噶啦，因为肯定因为有唔知有冇放假，所以唔好理佢啦。今个礼拜咧， 讲叫鸡啊， 食鸡好啦。嗱，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啲 你唔叫点食咧？ 唔系，其实严格讲算唔算？应该都算系音响宅嘅领域啦。因为啱啱阿 Keep 阿 Chip 第三话就系前辈就系睇男主角点样一个堕坑嘅故事。 音响宅啊！ 都唔算音響嘅， 你哋算唔算咧？ 唔算嚴格，唔算。 唔係，你咁針對性話，耳機宅都勉強仲 算得上。因為耳機宅 音響就真係傾唔上 嘅。耳機啊，耳機宅啫。你講個都唔係好宅啫，係算上叫做咩愛好者，因為真係宅嗰啲嘅花費，我哋係 唔係都係嗰句，因真係音響宅嘅第一件事。唔該，你拉支電燈柱先， 咪就係咯。 都未拉電燈柱，你講咩啫？ 電線柱， 電線 杆，電燈柱， 因為佢電 冇燈嘅嗰支嘢 ，OK？ 有個變壓器啫， 係啊，因為電源唔夠穩定啊嘛。 唔止變壓器，仲有個濾波器㗎。 阿利巴最緊要個利巴。 依啲嘢，咁我講翻耳機啦。嗱，今個禮拜咧就係我同阿星我兩個嘅，就加多個搭咗 LB。 我成日覺得你好慘咯，即係買完對 open back 翻屋企，然之後匿喺廁所用咯，要。 我冇㗎，我冇喺房度㗎。我聽 唔係你喺房用，因為你房冇其他人啫，有人房會有人鬧佢啊嘛，係要趁屋要趁間房冇人咯。 哦，都唔係噶， 咁唔緊要， 總會有情況用到 嘅。 OK， 嗱，唔係因為 PSP 啊嘛， 你開放嘅喎，你玩嘢 唔係咁開， 咪就係講呢樣嘢咯。 咁其實都唔係開都唔係好大聲啫，我個心海，因為其實咧， 即係既然玩 OpenPad， 點解唔玩喇叭算咧？咁簡單一樣嘢，大家都嘈到人嘅，梗係玩喇叭啦。 喇叭嗰啲唔係嘈， 喇叭係嘈隔離，唔係。Headphone open back 系嘈隔篱嗰个，喇叭系嘈晒成屋啊嘛， 都冇问题噶。 唔系，系嘈成屋已经算好啊，系嘈埋隔篱间屋噶啦， 都冇问题噶。 有问题啊，老 都冇问题噶。 唔系，我都知啊 ，LB 你住得好，住啲咧，即系单栋式别墅。如果唔系，你冇可能嘈唔到隔篱嘅。 系啦， 唔系我嘈隔篱啦，咁斗嘈啫，冇问题。 我唔得，我唔得，我唔想，我啲寄人篱下嘅人唔系好方便咁样同人扎马嘅。嗱，講翻今次，其實主要開始應該最主要就係上次你氹咗個 mess up 裏邊 啊， 係 嗱，其實一齊開始一隻 mess up 嘅。其實今次個題目咧應該係傑特墮坑記嘅， 都唔算墮坑嘅，其實應該。 我覺得人哋玩上一層玩咗好耐， 墮坑好耐啦，因為其實應該咁講啦。 唔係，如果你唔係墮坑嘅話，咁都啱嘅。如果唔係墮坑，你應該係有對六五零。 掘深咗啫，其實知唔知啊？ 你應該係有對六五零嘅情況之下，再買一對六 S 四。如果你墮坑嘅話就 嗱， 梗係有對六 S 四嘅情況先買得到六五零啦。你咪搞錯咗啊！ 應該我諗就差唔多成十幾年前啦。當時我買咗 H 六百嘅， 嗯， 今年就冇 啦 ，H 六百啊都。 但係當時有六五零啦已經，咁我就玩咗幾耐啦。咁就結果就去日本之後就去日本讀書，咁就H 六八就因為封咗塵，從此就因為你知咧，太耐擺喺封塵啊，發毛諸如此其他嘢就唔好講啦。呢啲嘢啲太黑 咁。唔係 open back 嘅，真係嘅，即係保養啊麻煩啲，真係要真係會入到，即係容易啲入去啊。 咁啲黑歷史就不消提啦。 唉，算啦。 咁就一直以來我都係深海派嘅。咁就 唔係喎，你都玩咗好多 Sure 喎。 深海派，我中意深海嘅。 但我見你就係買咗唔少 Sure 咯。 都唔算多啫，三四對 仲。仲唔夠啊？ 唔係， 深海 就你買咗幾多隻 Sensor 先？ 多咯，六百啦 ，PS 二百啦，跑步嘅六百五 X 啦，六百五 I 六百六 I， 跟住momentum， momentum wireless， 大一倍啫。 跟住而家搞六五零多嚟， 唔係 你幾時買個六五零先？ 六 S 四，但佢六五零嘅， 唔 係未睇六五零噶。 我個問題。我理解你呢度加埋嘅，我谂你求其呢度呢堆嘢加埋，我谂冇一件都够你个 Sure 嗰只手 M 贵喎。 唔好贵手 M， 因为个手 M 官价7000几，其实上官价大约系一半到啦，即系全世界自己问啦。 我知一半啦，我就当你官价7000几，7500啊，当你3700啦，你边有一嚿嘢贵3700啦？除咗你对 wireless 升得最 高 啊，唔系单独计啫，我就系话 一 wireless 一样咯，一样价钱咯。 跟住仲未计你对846，我点管你冇一对嘢够佢贵得啩？ 就系咯，仲有深海派。 Yo， 唔系深海就咁 ，Sure 就之前一对，好似当时一对好似唔知三好似 E3 嚟嘅，跟住就 E5，E5 先睇好耐噶啦，跟然后就系535，跟八四六， 系嗱，咁啊杰特申报完你一对，到我申报啦，我好乸杂嘅，我第一对堕坑嘅咧系只E2C。 跟住然之後咧就走咗上去 E2C， 跟住就買咗 Weston 嘅 UM 二、Weston 三、Weston 四，跟住再 IE 八十，跟住 IE 八八，跟住呢啲就係入耳嘅。Over Ear 咧，好耐之前有對 Audio Technica 嘅 ES 九木殼，跟住第二對再玩上去嘅咧就已經係BNW 對 P 七。跟住然之後就隻6XX 同埋對 Fostex 嘅 Varian， 而家嗰個牌子係 email 嚟嘅。 我想問佢好似頭先嘅木乃罩係咩嚟嘅？ 佢其實咁講，Fosta 咁你知咩啦？日本又係出一封嘅，咁佢又玩木殼嘅。咁咧佢原來同一時間都係間代工廠嚟嘅。佢我唔記得，總之 Fosta 同 Fostex 爭少少嘅個尾。咁其實咩事？一間就係類似控母公司控股，一間就係真係出嘢嘅品牌啦。母公司咧其實做有一堆產品。如果你其他廠你中意可以同我傾嘅，我中意要呢一隻嘢，我要揾你幫我做埋個木，或者我自己，我淨要你個殼得噶啦，你俾個單元，俾個殼我咁樣樣，咁即係揀個代工廠啦。咁其實咧，那個木乃罩咩嚟咧？簡單講就係咧，就係 email 呢間嘢。咁 email 又要講講咩嚟咧？其實笑話嚟嘅 email 咧 ，EMU 啫嘛。 係啦，咁其實咧 ，EMU 細房咩咧？大家玩開三級都知嘅應該。 咪咯。咁其實咧，佢係咩嚟咧？其實佢係新加坡 Creative， 係啦，新加坡 Creative 嘅一間全資附屬子公司，就專玩啲偏門啊 HiFi 嘢嘅。咁咧佢 咁，但係 Creative 嘅 HiFi 嘢就 係啦。咁但係今次好得意地咧，就啱啱呢一個 project 咧，即係玩 headphone， 因為佢 Creative 講真嘅，啲佢有隻咩 CAL 咩 Creative 咩 Avana Live 好似咁上下嘢啦，啲 CAL 咁樣，見啲人講其實話都唔差嘅。咁跟住。咁跟住嚟到，跟住而家就俾咗個100手上，跟住佢就話覺得不如換個木殼落去啦。換完又發覺真係啲聲又 OK 嘅。 你想唔可以揀木先？ 細嗰隻做啱啱呢排玩咗紫心同埋桃花木，大嗰對咧就好似有七隻木。 有冇柳州木啊？ 就係木。 搞錯啊！ 重手啊，柳州木。 哇！重手咪靚聲咯。 唔緊要，最緊要有陣味，有陣香。You know？ 都係習慣下先。 唔係嗰陣香，原來即係呢啲唔係咁容易聞到嘅香啊嘛。 放心啦， 冇錯。同埋招雞嗱，招雞應該女獨向嘅，好淒厲嘅女聲喎，應該要有。 放心啦， 唔係應該錯，你應該倒轉講，係咩女聲落去都會好淒厲咯。 嗯， 算啦，可以借揸木。 唔係咁樣講先嗱，咁佢簡單講啦，但佢有一樣嘢嘅，佢。譬如咁 ，Fox 自己都有出啦。咁講開，咁其他譬如 Danone 嗰啲，咁其實都係佢代工啦。咁嗰啲其實佢哋好多咗咩玫瑰木啊、乜鬼木佢哋都有出噶啦。咁但係咧， 算啦，即係你唔計你呢間，即係唔計依家你講 Foster 就 Fortis 呢間嘢之外，你以前嚟講玩木，你唔係鐵三角就 JVC 噶啦。 係咁咪你咁講，你唔會針對佢係咩木材，通常佢都係限定。 鐵三角會講明咩木材㗎？ 我知，但係意思係通 啊嘛。 系啦，唔系通常系，通常限定版就会好特别齐出佢嗰只系咩特别嘅木材咯，其他嗰啲就系木咯。总之就系、是， 乜都有提。 佢讲即系佢会提，佢又唔会好大力咁讲。我用乜乜木，即系总之呢个系使用咩木材咁样样讲一句。咁佢而家就得意就因为佢点讲咧？因为佢而家 Fostex 呢个单元其实好 sensitive 嘅，所以变咗个问题就系佢试过俾人生走咗。系啊， 人走晒。 啊！走把人生噶，换咗掹咗壳嘅话，好奇怪噶。高低音喺晒度，人生唔见咗，唔好问点解。系 咁，你打开道门啲人咪走咯。 诶、哎，你啱得。咁所以简单嚟讲咧，佢而家呢间嘢咧，佢吹自己有一只木，佢咩咧？佢用一只叫 TEAK。我上网查就话有木 咩啊？ 我唔知啦。佢总之佢叫 T， 我如果 T 打上去 Google Translate 抄咧，佢系同我讲系有木。地板嗰只有木，咁我唔知系咪就嗰只啦。咁暂时我自己就另外订咗只玫瑰木同埋只紫檀木。 地板系有木，我要定期打蜡噶。 佢好彩打咗啫。咁我 不地板都打咗，但定期会打噶嘛。 但系会行路噶嘛？ 点解俾人行噶嘛？你 headphone 唔会俾人磨啊嘛？ 唔系你话唔系应该讲就系 headphone 你唔会俾人磨到佢甩七噶嘛？ 系 好难讲噶。 大佬，你 咦？唔系你咁讲，如果花咗揾地方佬帮你入， 即系咁讲。如果你石榴姐嘅话，我唔敢讲。 啊，嗰嘢真系我嗱呢、這个就我 po 上我自己个 friend 哥，有一个 friend 即刻就话，我以为系呢个咋，就 po 咗呢个藏百夫点秋香阿石榴姐同阿陈百祥对战嗰一幕，只、眼有粒星嗰刹那拍心口嘅嘢。 嗯， 咁啊望一望，咁、那个爷学其实同佢都似，咁所以头先我同阿 B 都研究。 啊，有時間我真係揾個爺 翻個爺盒上去， 係啊， 攞翻你結婚嗰用嗰個得咯。 嗰、那個大一制咯，唔得咯， 揾個細啲嘅啦。 咁簡單講就係一隻咪有木。咁頭先咧俾阿千里老闆鑑聽過咧，因為我自己聽都係其實佢隻有木係最平衡嘅，人聲啊同埋啲高低啊啲音樂嗰啲低音濃度啊彈性係幾好嘅。呢而家換咗隻紫心上去，靚啊最靚，我覺得係紫色最靚嘅呢隻。但係咧而家聽落去啲嘢就打心口嘅，即係你中唔中意啊？你中意低音好兇狠嘅，但係唔係話糊聲嗰只咧？咁其實佢而家正嘅。我另外嗰只玫瑰木做攋嘢啦，到住揼落去 OK， 就做係揼哒咁樣去咯 ，keep 住糊喺度糊你咯。咁我就人聲又冇走嘅，其實，但係我唔係咁啱杯茶咯。只木係靚嘅都，咁你問我如果唔係有木就紫心番薯噶啦，咁基本上喺邊咯？咁講紫心番薯又無啦啦俾 RB 琴日搞硬 get， 咁就算啦，呢個唔提。 嗯，紫薯啊嘛。 唔係咁啊 ！RB 自己係話你係話邊嗱，你唔好 講你到你到你申報。 唔好講下你啲唔好講你嗰啲。 嗱，我叫做入坑啊，第一隻啊。 你講你 大家有冇印象 ？Sony 第一對 Look ES 啊？ 有啲印象，但唔好熟記得。 係啦 ，Look ES 嗰就係，仲要玩咗唔夠半日，俾我隻狗咬爛咗咯。 哇！ 然之後人為破壞冇得補咯，幾好？呢個就我入坑嘅啦。 跟住個進化咧， 冇進化，然之後小米咯， 得嘅。 咁你嗰啲 clips 啊，嗰啲 啲 clip 嗰啲粗用嘅啫嘛， 咩 ES dub 750啊 ，ES 点又 dub 咧？我 ES dub 九得你一个用过啫嘛，我啲 ES 嚟噶喎。 你对 ES dub 七咧 ？ES dub 九 ，ES dub 九咧系 over 系冚耳挂耳式嚟嘅。 嗯，吓，紧要啦，你一次过衬晒出嚟啦，你有多嘢噶嘛？ 好难数噶嗱 ，look ES 之后就 CK 五零唔系 CK 五啦，然之后 CK 五百啦 ，CK 五零五啦。系啦，咁然之後同你講緊ES 咩牌 七 ，Audio-Technica 全部都用噶，除咗第一代三 D 之外，後面全部全部都用的。 如果佢冇特別，佢冇特別聲明牌子嘅，做你 assume AT 就啱。 冇錯啦，即係ES 七啦，然之後然之後 CM 七啦 ，CM 七百啦 ，CM 七零七啦，CK 七啦。然之后再有Pro 七十唔系 Pro 七百 Mark Two 吓， 好多七 系啦，九百唔起啊嘛，唯有一对九百二得六九咯，跟得马上啊嘛， 反而系真系，如果咁讲话真系系啊，色魔你最杂嘅啫，因为嗱， 咁唔系，咁之后咪 Clips S 十一咯，然之后同你讲TT Pod 咯，然之后小米咯，然之后玩个 你而家做啲咩？ 仲有只，仲有只，唔系 Metal 之前嘅，唔系之后嘅，仲有只系防降噪嗰只，成日太耐冇用，已经忘记咗咩牌子， 咩 美国牌子嚟？ 咩 Wong 啊？ Fendi Wong 系。Fendi Wong 3000咯，Fendi Wong 3000系我用过咁多耳机最中意嗰对嚟嘅，因为大大舒服 ，overhead 大大舒服， 真系舒服， 声又靓又降噪，但系问题香港好难揾，仲要贵。我当年系好难得揾到有平喂有平梳士买到一对，但系而家已经残晒，唔想攞出嚟用嘅已经系。喂，一对降噪两粒三 A 电可以推到成个礼拜。啊、有靚聲，仲有 base， 仲佢自己內建佢話 base boost 咁，但係唔係淨係 base 嘅，係真係裏面有 M 幫你再推，其實真係靚聲嘅、啊，真係無能敵嘅嗰對嘢，話俾你聽。 即係如果咁講，其實我 啊咁而家咪暫時嗰塊黑，因為佢殘咗之後，咪用嗰對 Monipro P Pro 四十咯。 咦，咁其實真係，因為你係日本啦， 咩啊 ？Fendi Wong 同 Monito 都係美國牌子嚟㗎、嗯。 因為其實我印象中我自己唔知嘛，我對美國牌子。 啊，係仲有成家散品1001對，唔知乜嘢80嘅，個遙控係個線控同你講較大細聲係成個圓柱推上推落嘅。 我知邊只？ 係啦，玩過嗰對，係啦，仲有嗰對，係啦。 我都知邊只， 成日手1001對眼 喎。深海我屬於我係，因為我係 佢就貪佢靚仔啊嘛。 因為我在深海賽爾年代玩噶嘛，嗰時就因為當初我玩嗰時係我最初識深海嗰時佢仲係主要愛爾蘭產嘅，後嚟到咗近十幾年就主要開大陸產，但係而家買佢嘅例如係六交叉係啦，或者六交叉係八交叉咧，都仲係 冇八交叉， 八 啫嘛，邊有差大佬， 冇 話佢八八唔係八八叉嘅意思係， 唔係啊， 八八 S， 對唔住啊， 八八叉， 唔係啊，佢有出八叉叉，我哋而家就睇緊，如果八叉叉佢賣到4000蚊啊，真係跳樓啊，大佬， 又係跳樓啊，大佬， 呢個又係秒搶啊，呢個 秒搶啊，因為佢要8000，佢而家食麥兜割皮嘢㗎。 系。 你不如期待佢嗰套成套 system 嘅有。 Bad 有 match drop 有 match drop 佢冇可能啊！嗰套嘢我谂 match drop 只会更加贵，因为真系大佬佢嗰啲弹配唔掂，得十几支弹要同你 match 喎，大佬你死人噶嗰度。 系咯，即系当初喺深海最即系喺呢个之前，当时深海最所谓佢叫做传说中嘅机王就系奥菲斯嘛。 系啊，而家就 PHL 啦，变咗两部。 但奥菲斯系当时神话嚟噶。所有玩深海機 的，但跟住我哋嗰日忘年會嗰陣就係咪阿咩嗰個雲南八套咪聽過嘅係嘛？跟住阿邊個 N 總都有講過問題，係其實個 headphone 係同一對，係換咗個 M， 換咗 M 咯，係啊。 但係諗下換咗個 M 可以令佢追上時代，就好得人驚咯，成件事。 深海因為深海其實佢喺佢之所以叫六應該講就係呢個系列裏邊旗艦系列咧，其實佢最叫好襟，最好襟好嗱一時代衝擊嘅。好啦，又系一六五零咁样，都十几年啦。其实你而家听讲仲系依然 零四年到而家咯， 啊，系仲系好高水准，依然系好高水准嘅。你拍埋同呢个价位，佢依然赢你成 绩。唔系，好多 headphone 都系咧。 你拍三， 其实真噶，啲传统牌子嘅 headphone 你去到呢个级数嘅，通常都要玩十几年噶。你好少会话好似而家你手机咁样贵贵换咩？唔通唔好玩啦 ，headphone 嚟噶，话晒都。 最簡單就是 你嗰啲最發燒級嘅風，同你講緊可能即係閒地幾千，甚至乎上萬嘅風，同你講，梗係玩十幾年啦，冇玩啦。 唔係十幾年嘅問題。 唔係好簡單，你唔好攞翻入耳，因為入耳係呢幾年先開始，呢十年八年先開始個個市場。 不入耳 咁肯定 repeat 得快，因為個技術不斷進步緊。 不入 耳，但係講緊大耳牛平fat panel， 喂，啲技術成熟曬㗎啦，已經，你仲有啲咩突破啫？ 喂，算物喂，即係另一種正。絕物料咯，而家全部都係興玩。 係啦， 即係絕劈。 即係譬如你睇翻 Stacks 嗰啲咁嘅靜電嘢，有幾多轉 model 啊？ 係， 係咪？ 但係 Stacks 嗰個又係個笑話咯，因為我上網睇過同 M 總係夾嘅 ，M 總個結論就話聽過係正㗎，前提你唔係用 Stacks 嘅 M 咯。 冇錯， 係啊， 冇錯。 Stacks 嘅零九嗰只嘢，佢有個 M 跟嘅，佢自己 default 官配，但係嗰只 M 係越嚟吹零七嘅啫， 係啦， 所以吹唔到嘅， 係唔夠力㗎， 冇得諗嘅依啲。嗱，即係講 唔係咁，你玩到咁發燒嘅，自己定係配 M， 甚至乎自己吞 M 㗎。係 啦，你咁樣玩 Stacks 嘅 話，你一定係自己配嘅啦。依啲 未必都係嗰句，你好多靜電機咧係會配埋，係會有個有一套嘢配埋 M 俾你噶。你 Sure 嗰度已經係啦。咁但係 Sure 對 KS 1500 係啦， 嗰對入耳靜電，嗰對係黐線嘅嗰對。 咁但係個問題係唔係原廠跟嚟嘅就一定絕配話俾你聽？你發燒咗嘅自己定係配嘢㗎啦。 就咯。先是首先耳機的線源，跟住 M， 跟住就 是、你知道我喺 Mac Shop 睇咗最多的笑話就係講條線嘅， 係換咗條線，啲聲唔會唔同噶。 係、 哦， 如果有聲唔同，就是、你條線有問題咯。我啊，真係 呢條線有問題，嗰啲咁冇聲。 我知道一句，你同我講呢度係$30嘅 headphone 咧，我唔會同你拗嘅。 係啦， 你就講呢度係$3000嘅 headphone。你係咪覺得你好似睇錯題目咧？應該 嗱， 咁唔係，佢只係公開佢自己木耳啫。 唔係咁樣，嗱，有呢個係好多年前一個 迷思， 喂，一個笑話嚟嘅。當初佢又話聽音源，即係話佢話要毛阿叔，好多年前噶啦。 唔係毛阿叔，我覺得 make sense 呢個。 嗱，當時佢話聽個毛阿叔，跟住話我聽先，跟住我一句電，我一句踩埋就係、是，跳你咪用電用幾日用幾廿蚊用電腦阿爸，你靚乜你聲啊？咁樣啫嘛，就係、是、靚聲前提就係、是。如果你耳機唔係，如果你 其實 你耳機 個迷思係呢樣嘢，其實雙向嘅，其實係雙向嘅。第一，你要聽靚聲嘅音源嘅 source， 你要用靚嘅器材。另一樣嘢調翻轉，你用到靚嘅器材，你自然要聽靚聲嘅 source， 因為個問題係靚嘅器材會令到你啲雜音出曬嚟。你明啦？ 係準確地將你嘅瑕疵都表現埋出嚟。 冇錯啦。 系 即等于如果你今时今日你攞对六 SS 推埋 M， 然之后走去听翻啲六十四 K 嘅 MP3， 你会想死嘅话俾你听。 系啊， 唔系应该咁讲啦。跟住因为有一个笑话嘅，其实 Black M 其实都唔系笑话，因为个讲法，即你个谂法其实好简单谂嘅啫。你当系一即系成班人跑二人三足。一班三十人跑二人三足，你边个最慢嘅咪嗰个陀衰家咯？ 冇错， 你放心，嗰、那个陀衰家一定会令到你成个一齐过唔到终点嘅，所以唔使谂。所以你讲靓人先讲句，净系电源线嗰范你都即系好细但一定有影响咯。 唔系即系首先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开始讲你话啊嘛，只六五零换咗 M 系完全唔同。我当时反应，我当时讲话就系、是。鬼唔知阿媽女有咩錢啫嘛？邊個唔知道你攞成皮嘢嘅 app 你去推佢啦？佢六五零會有聽到你嘅街市啲豆嘅錢嚟噶嘛？ 成皮嘢嘅 M 好平啫喎！ 呢个系叫系好平嘅啫。 我讲紧，我讲呢啲法师讲紧系成皮嘢美金嘅 M 嘅入门级。 系啊， 唔系仲未计喎，唔系成皮嘢。哦，系啊，嗰部 M G 胆啊嘛，系系个唔系 G 唔系听清楚啊 ，G 唔系啊，要买一对。 系啦、啊，胆要下一对。 系啊，跟住仲未计喎。但系咧，你预咗要买五六支翻嚟先揾到两支可能配啲嘅噃，哇！你嗰啲 match 你唔听死你？ 唔系咁，你嗰个胆就另一回事。即系我谂你当而家你真系真系 M 啦， 系真系 M 已经叫稳定咗啦。 真系 M 就冇咁多嘢嘅。 个 friend 就好简单啫嘛，因为我公司有个同事，我公司喺另一 team 咧，咁 CQ 线嘅博士就唔知点解硬系好多博士嘅朋友嘅，佢系其中一个就入咗入咗边间咧？入咗 AK 里边做声学嗰边。吹漲地咧，就係話佢話唔知嗰啲 chip 咧好好笑，佢話冇嘢噶，點樣攞翻嚟噶？冇樣，從佢訂嗰啲 op amp 啊，成嗰啲咧買翻嚟訂一板一萬粒，跟住咪篩咯，喺度試咯，試幾多啊？試五十粒 ，sorry， 五十對，一萬試五十對出嚟，個 difference 唔可以大有幾多，剩翻嗰啲退翻俾廠咯，或者如果佢哋下邊有人接，咪拆出去咯。咁你點打大佬嗰啲？嗰啲已經唔同你計啦，仲未計咧，仲要逐 part 喺度篩喎，大佬你唔死？ 冇啊！因為玩音響玩音響就係無底坑嚟嘅， 係。 所以就係你要幾預算玩幾多咯？咁你如果你自己玩得起嘅，我冇所玩得起咪買嗰啲你玩唔起嘅普玩都得噶。 係。 有一樣嘢就我自己中意深海就係、是、佢就算平嘅嘢咧，基本上佢係一定要揾，即係我有深海就係、是、佢最平嘅嘢。有時我記得有二色 MX 500嘅。當時我用呢個意識就係、是，如果你想買啲有牌子嘅，即係 ISO 牌子嘅，但係好冇錢嘅話咧， 咁咪個鐵三角咯， 唔係 MX 五百嗰啲，因為佢只係叫四，唔係佢叫做咩啊？典型德國佬，四平八穩，冇乜。 日本佬都係嘅，一樣道理㗎。 佢冇優 你 冇。 你買翻鐵三角而家百零蚊嗰啲，其實對得住佢個價格完全，就咁解啫嘛。 都唔係，得嗰句，我講到最後我都話，跟住嗰日我記得最好笑嘅嗰日有問題喺忘年會 ，N 總啊，咁你而家聽緊嘛？我嗰套你睇唔到噶啦，你配唔到噶啦，咩噶 ？Audio Technica 限定版樱花木， 樱花木 M 咯， 连埋樱花木 M 喎， 系啊，呢副 M 咯， 当时吹中我真系， 当年周年纪念，即系我对铺700 Mark Two 纪念版同期噶嘛， 嗰部 M 系真嘅，买翻嚟摆到底， 啊、 真系靓到呕噶。 樱花木 M 再加樱花木嘅 headphone 咯， 你真系吹咩你呕佢？ 仲要系周年 version 咯， 当年 佢有普通 version 嘅，嗰对嗰成套嘢有普通 version 嘅，咁但系梗系买张 version 啦，冇傻啊！ 当年啊，佢玩嗰只订制毒动铁耳机又系啦，唔知八单元嗰只定 十六 单元啊，十六 啊 ，Jesse 十六铺 系啊 ，Jesse 十六铺啊嘛， 正咯， 佢唔系依家佢都唔听嗰度啦， 唔系而家佢更新系 Jesse 十六铺噶， 更新咯， 更新粗用噶嘛佢， 系咯粗用嘅啫嘛， 出街佢话我出街粗粗地够噶啦，佢一直拿住部 iAudio 粗粗地够噶啦 ，iAudio 嘅一个行 hard disk 嘅机， 旧 version 系啦。仲系旧嘅， 佢仲要等话之前早几年揾人收翻嚟，佢话正，你咬佢咩？ 所以我唔敢请佢上嚟，因为如果请上嚟，我好自卑啊，大佬，佢玩咁黐线，我啲大佬你部你系净系做樱花木已经大过晒所有嘢，大佬我点？ 唔系我嗰句，你唔使，你净系攞张相上嚟俾你搭上去。今次如果今次即系假设 咁，又有啲嘢可以倾嘅。我日常攞嚟听音乐嗰对而家都买唔翻噶，一对三十八年。嘅山水木喇叭到腰身高嗰只咯， 木喇叭唔同你倾啊，木喇叭好多都 keep 到啊。headphone 嘅问题就因为太细，对有阵时用啊。 我最中意讲啊，点解喺屋企听用 headphone 咧？点解唔开喇叭咧？耶！ 呢啲一对好明显土地问题，对佢唔系问题。 我啲土地问题啊嘛， 系咯， 我啲西人嚟啊嘛，新界西系咁噶啦。 你好听蓝牙耳机有冇玩你哋？ 蓝牙咪 JBL 咯。 哦， 你跌咗 个。我用蓝牙咪用骨传导咯。因为要拿嚟做运动啊嘛，你冇得塞住对耳噶。 蓝牙首先有一对就系、是、其实玩蓝牙都几耐噶啦。Panasonic 唔好讲佢住，因为呢对嘢其实纯粹叫做差佢平嘅啫，唔系好靓正，但系叫先个平。如果靓声 唔系喎，嗰阵你都话靓声噶，我质疑你噶。 一个问题咁样嘅， 平仓力唔好咁啦，大佬。 正式嚟嘅第一对蓝牙，你冇第二对比，你冇得比噶嘛。 佢嗰阵仲要系 Bad Beat 喎， 唔错，其实 OK 嘅，即系 啲企理噶， 企理 嘅。企理咯，但系相比起你其他啲风都真系。 咁系全部都后期噶啦，嗰啲，因为你要买咗第二对，你先比到噶嘛，成件事。 唔系啊，我系讲紧佢听开啲靓 headphone 啊，蓝牙点可能好声噶？ 唔系，好声定系蓝牙 cat 里边，一你好明显一听落已经知。 蓝牙系蓝牙比嘅啫， 蓝牙你只可以从蓝牙比，即系 你同我講，哇，架超跑同架前七 Camry 輸喎，個 Camry 咁合理啊？但係喺 Camry 佢唔係差噶嘛，喺自己嗰啲平車裏邊。 但係都唔可以話 Camry 係快啊嘛，因為你更你揸架更快嘅車啊嘛。即係你話唔差冇問題，但係好聲，你當時嘅講法係好聲。 哇嚇！喂，南亞就係大佬，你咁嘅價錢好聲㗎啦。 我唔知啊，我嗰時聽嘅理解就係 Refin 南亞嗰個 cap 佢係好聲咯。係 梗係啦，大佬你計計啦，如果唔計嗰個，哇邊俾啊？ 因為我諗你南亞你去到邊，就算 even 有 M 嗰扎都幫你唔到咯。 南亞一定係 我仲係嗰句南，你無線你根本冇可能去追音質，尤其是南亞嚇。我屋企就算我要用無線嘅喇叭，我都寧願用 WiFi。啊！嗰、那個叫乜鬼啊 ？Apple 嗰只 AirPlay 係啦，我呢用 AirPlay。喂，藍牙預咗佢唔好聲，你加幾多技術落去都係唔好聲，大佬佢壓縮咗你。 藍牙我知啊， 即係等啲 MP3， 你唔好話320，唔好話320K 添，你就算你俾到佢到840K 好未？都係差過你啲冇壓縮㗎，其實一樣道理啫嘛，因為你壓縮咗。你點都壓咗，你點都係有損耗嘅壓縮。 但係有一樣就係，始終你藍牙就去賣，因為就方便啊嘛。 係呢個你冇得拗。 你唯一賣點係無線咯， 依樣先係最大賣點。 咁但係個問題係一般情況之下，點解要無線呢？你除非係做運動， 做得。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出街做運動，我要嘅除咗無線之外，其實點解我一定會係帶翻條骨傳導出街，就係話無線都唔係最重點，我要安全，我要聽到周圍嘅聲。你依家除咗全部 headphone 有咩做到？你藍牙得塞住隻耳噶，你都係聽唔到噶。 有 Westone 有， 唔係睇先就係有一樣就係、是、嗱，如果你話唔塞住個耳，扣住個耳嘅話咧，Panasonic 嗰只Baby Fit 係得嘅，嗰啲其實半開放嘅， 半開放咯，你都係有影響啊嘛。但係你骨傳導嘅好處係咩？全開放，你真係冇任何嘢去影響你聽外圍嘢。 我冇，因為我唔 冇塞過，因為 對於一個跑開步嘅人嚟講， 跑步冇用，跑步因為你跑行人路，我哋講有單車。我有一马路，我要知后面有冇车嚟，我要听引擎声，啲死人司机唔会拨你噶，佢直接喺你身边冲过噶。 咁啊真 吓， 依有咩依系运动问题嘅？因为我本身跑步咧，我自己跟住就买咗对Gelbet 啦 ，Bulbet X 二啦，而家二啦变咗， 嗯， 咁就其实系 唔系三啦， 三差冇分别嘅，只不过系纯粹多咗啲 声。三有咗好多成支，我谂转咗单元添， 但系佢纯粹所谓多咗系多咗咩啊？可以俾你揀啲音效啊啲乜嘢，唉嘥氣。 唔係啊，我見佢應該單元轉咗。 我冇， 因為你見到成支嘢幼咗，有滴滴嘅。 但我諗住買大佬，因為跑步啫嘛。 唔搞佢啦，唔係你講嘅，你係買你都買翻咩 Sure 嗰只藍牙嗰個線啦，懟翻去846個跑步啦，八四六跑步用嘅啫嘛。 咁啊唔會，因為太大嚿啊，但係如果唔因為嗱 Sure 八四六都大嚿唔係啊， 算大嚿嘅。 你而家六 SS 跑步啊？ 实听喺后边 ，open back 咁啊，系咪？ 讲起当年，讲起话带出噶，我当年有一次系唔知今日香去会展，究竟今日会定咩啦？我见到条系攞住六，系650咧，因为巡街噶。 啊，广播 有冇咁出奇？ 做广播， 行一个厅噶。 有冇咁出奇？我喺街见到人带 steps 咯，有冇出奇啊？四长方形嗰度啊？ 我知，我夸张啲咁有。 有冇咁出奇啫？老老实实。即好多人，即系好多古人精怪人噶啦。讲真，你出街就我见过有人将对明明系 overhead 嘅铁三角当后兜咁戴啦，我心夹到嘅咩？但佢又戴到。 戴到你 我试完翻咯， 佢唔甩。 我想将我试完翻咯，落胶水噶你玩嘢啊？ 唉， 因为我自己戴开就系我蓝牙，我而家就冇咩同木万头咧。哇！即系佢好处就系插线咧，佢熄咗就纯粹变木万头，即系有线版。咁聲嚟嘅， 而家越嚟越多都係咁噶啦，即係藍牙 就開藍牙咗藍牙毛咯。因為我有時聽就係、是、我聽藍牙，其實我主要就係咩啊？聽網台啫嘛。網台我係唔嚇需要你聽把聲好靚噶，我本身真 聽網台梗係用緊機 headphone 算啦。 我而家咪用Apple AirPods 咯。 根基喎，你幾時揾到 Apple 入根基 AirPods 啊？ 我 講根基 headphone 喎，即係雖然我知 AirPod 嘅質素只係根基 headphone 嘅質素，咁但係佢唔係根基啊嘛。 要有線啊，要有線，我曬，我只要有線，我唔撚聽佢一條，我就係唔要有線啊嘛。要拉 咩啊？咁你有冇用過當年 Apple 嗰只藍牙第一代？ 冇啊， 佢嗰陣時嗰只垃圾藍牙。 冇啊， 即係可以差過 Apple 自己根基 headphone 嘅質素啊嘛，你記住。 即系而家，我而家 AirPod 就系好方便，因为带我去即系台内，其实电力就算 OK， 可以三用三，即系如果唔插电，每日用三个钟头，我三四日到咯。 嗯， 其实算得噶，其实 Apple 难一地出啲嘢，算系呢样就系 千零蚊、千二蚊、一千二百八八算係 O K 噶啦。 唔係佢音樂，如果你兩邊單邊千零蚊，其實就企你嘅嗰、那個價錢。 企你嘅。 但係重點係可以陪單邊。 係啊， 啊係呢、這個係 陪單邊，唔係個人呢、這個必要嘅其實。咩啊？呢头出嗰头日本就苦主啦，成只跌咗个老鬼啦。 嘿，喺日本啊，连苦主跌跌我睇成有啦，唔系成日日都有啲苦主跌跌 都有， 系苦主跌，唔系 跌跌完落去弹翻只手仲有。 唔系个 Hefu 跌咗个老鬼，系苦主跌咗老鬼。呢样嘢喺日本 系即系风流咗喺月台啊。 系啊，呢样嘢喺日本冇咩好讲嘅，呢啲小儿科嚟啫。 系跌咗落路，苦主跌咗黑风落路轨，苦主跌咗落路轨之后，执翻地黑风百蚊上嘅台就钱到死为系啦，跟住 诶呢又呢黑色笑话就唔好提啦，即系 唉， 其实冇唔话跌都紧要，即系我觉得 O K 可以，即系我觉得 唔系就最大问题、OK 啊、你系做唔到，因为好多人都讲过噶啦，咩嘢情况最易跌咧？其实唔系跑步，唔系跳，唔系运动。除袋嗰下，如果你孭单臂袋嘅， 啊，依样 跨肩孭单臂袋嘅话，你除袋嗰下好易啲，话俾你听， 棘到啊，会棘到。 耶， 即系我自己， 因为佢仲有一条好长长嘅尾突咗出嚟， 啊，咁又棘 嗰条尾啊， 呢度嘢我又冇，我自己 唔系啊，就系、是、你除袋嗰下会棘到佢条尾啊， 哦，棘到， 因为而家好多针对即系话完全无线，即系左右蓝牙独立单元完全无线嘅风，佢就系即系成粒入晒耳部突出嚟噶嘛，咁你咪唔会勾到嘢咯。但是你 Apple 是仲有條尾突咗出嚟少少噶嘛？嚇、啊，個問題就係嗰嚿嘢你喺除袋嗰下係會勾到噶，即係如果你習慣孭單邊，即係孭斜孭袋，係好易勾到嘅其實。 嗯，暫時我又一次跌就係咩咧？慣咗去買咖啡嘅時候慣咗除咗耳機去買時，上因為以前有條線啊，上放手機薄啲跌落地下度，好似三分。 你應該用過嗰個耳環扣咯， 唔係。你錯啦！你應該係揾個套，然後好似個奶嘴咁夾喺個心口，就左右兩邊咧夾喺個黏黏米咧，一跌咗落嚟揈住咁樣幾型啦！ 你又得喎，咁變咗又好笑咯， 咁就係咯。 唔係除之前吸住佢，跟住先放低咪得咯。 記得吸嘅話就已經記得拎住啦，唔好玩啦。 提自己記得吸咯，叫 Siri 提我記得吸啊，莫 Siri 嚇，要先要唔係。长 set 长颈，我一手埋去耳鼻膜嗰下，你要提我记得吸翻个套。 嘥气啦，屌真系。咁大致上测，其实真系呢轮都系玩。其实新嘅牌，真实啊，新牌子反而冇玩。我 Boss 又想试下，但系我都冇试。 嗱，我理解咧 ，Boss 就应该系 QC 嘅啫。 你针对性真系当佢消燥好啦。 系啦， 佢消燥嗰 part 就 OK。 太多期待佢。一 Boss 嘅技术，我理解。 佢唔系唔多期待。佢我亦 feel 喺 boss 里边个质素，其实唔系低嘅，其实，但系就同你哋玩开嘅已经唔系嗰回事啦。 但系消燥咯，即系买 唔系 boss 本身佢好多 咁啊，消燥我真系宁愿走去美国买翻对 Fendi One 翻嚟算咯。对三千虽然系几年前嘅产物，我知佢冇再有新嘢出，但系真系足够用又突噶。 另外都有个笑话讲下嘅，对。阿姨伯伯嗰日好好笑，无啦啦个同事又唔知点解边度搬咗部台 M， 话啲同事还翻啲 friend 还翻俾佢，咁啊攞翻公司，咁啊 lunch 冇嘢做，咪攞嚟玩。 啲人喺公司玩啲咁嘅嘢， 咁计啊！公司买啲嘢出嚟做咩啊？ 咁跟住咧食饭啫，放佢唞下气得个大佬。 公司梗系蛇王噶啦。 咁咧，咁跟住 呢啲人啦，呢啲人。 咁咧嗰日咧，我就攞住对 B&W 嘅 P 七嘅啫。 我知道人哋公司蛇王嘅啫。 咁得，我唔爆你秘密。跟住咧，嗰日攞到 B 人得 P 七出嚟，咁怼落部 M 度啦，啊 OK 喎、啊。跟住个同事就冷不提防，你怼埋伯伯落去试下。我话伯伯入耳嘅喎，咁乸豆人。 你话 怼啦，一怼落去咧，可以同你讲咧，对阿姨伯伯系揼死揼赢咗对 P 七。 我一路都同你讲 P 七唔算系好高嘅啫，其实 包括音场嘅阔度同埋低音嘅浅度。都输对 P 七，唔系 P 七预输 真嘅，唔系大家有冇上 Headfire 或者类近嘅网站睇嗰啲 comparison 啦、啊，嗰啲 PK 文嘅啫？有冇留意好多时啲人试大耳油咧，即系会有一扎 comparison 出嚟噶嘛？咁所以成扎大耳油嚟噶，通常里边就有一对阿尔伯伯， 系真系九唔搭八嘅成件事，但系你又真系咬佢唔入去啊！ 但系你睇嗰啲比分出嚟，其实唔输噶， 即系我第一次明白到对阿姨伯伯点解可塑性高咯，同埋都解释到话说咧， 唔系系阿姨伯伯几粒大食， 唔系唔止大食， 你系讲紧你配唔同嘅 source 嗰个 variation 有几咁大？ 因為話說咧，之前有個笑話噶，你有冇試過咧 headphone 咧？如果部 M 咧 set 錯嘢咧，俾電流俾錯咗，懟出去懟到佢燒。我試過有一鋪 IE 八八搪瓷殼噶嘛，辣到我耳仔辣親嘅，要甩出出嚟嘅。 但係冇事喎，對嘢。 冇事，咩事咧？嗰陣時我而家有個手榴彈嘅，咁嗰嚿嘢咧， 即係 M 啦。 佢裏邊行緊一對，即係呢度就入到啲電子嘅啦。咁識聽嘅會笑死，唔識聽嘅會嚇死，咩都好啦。咁咩事咧？嗰佢而家裏邊行緊咧，就係嗰粒 Aux M 咧，就係TI 嗰粒 BB 六二七 AP 嚟嘅。咁 OK 嘅，冇問題嘅。上網睇，人哋話哇六三六，真諗住number越大越靚，唔識死嘛？有冇讀過電子嗰時候冇讀過電子啊？ 越靚。 咁啊諗喂，咁啊六三七啦，不如二七六三七喎。 啊，斷股同銷。 即係點解咧？係諗係啦，咁上下啦。跟住最緊要嘅笑話係六二七有分咩咧 ？AP、BP 同SM 嘅。SM 咪最靓嘅，咁谂 AP 系最鸡嘅 ，BP 就靓过佢噶啦，已经咁我谂买六二七 BP 啦，咁我望唔系六三七 BP 同佢差唔多价钱啫，冇理由断 股上咗个 grade 喎，断股 买大佢咧， 哇真系忍笑得几辛苦， 就买啦，买咗啦，我寄到嚟啦，怼落去啲声咁奇怪嘅咧，点解听来听去都 唔系最紧要插咗落去，咦着到机应该冇事啦，应该啱啦，因为如果唔系部机烧咗先噶啦嘛， 最紧要系听落去都有啲声嘅。 是 但 系冇 遗意嘅，跟住总之听多一阵咧，就即滚啦，滚到净辣手，掹出嚟掉低咗，跟住摆翻埋，跟住嗰时 咩声啊？ 咁跟住一路都冇事嘅，咁跟住之前断个线，俾翻陈开晒，整完俾翻我，陈开晒真系啤翻佢条线，你唔好理，佢真系啤翻落去，因为点解唔使煲佢翻嚟？成对嘢系我之前嗰对，咁跟住好啦，跟住后屘同个咁啊，哇，你冇烧啊，你好彩咯，谂下滚，即系你肯定里面个 loading 错咗啦， yeah. 理论上应该烧咗噶啦，里面啲线。咁樣都燒，即係可能壽命短咗唔知幾多 percent 嘅啦，已經 係啦。因為同樣即係真嘅，一來就講緊係你插錯 M 啦，同埋其實所有 headphone 都有個輸入 limit 喺度嘅。如果你攞對大力嗰頭嘅 M 懟落去，係會懟燒佢嘅。咁啊，真人真事，不過唔係我個人，唔係我親自經歷，都係叫第二手聽翻嚟啦。咩事咧？因為我同鐵三角。香港個代理都熟熟地啦，叫做有水吹啦。咁上台吹水咧，聽到個笑話，就話原來鐵三角香港代理咧係有個 backlist 嘅，其中有條友咧出咗咩 backlist 嘅？點解咧？佢好中意買鐵三角開封，買咗好多對噶啦，對對都同你講唔夠兩個月就會攞翻廠噶。衰咩咧？燒單元 係啊，燒單元 係燒單元。 咩先？ 我想你攞乜嘢推啲 headphone 我顶你啊？ 唔系，即系谂，咁你烧单元，你系咪怼啲 headphone？ 即系谂。 通常你玩 headphone， 通常会翻厂都系断线嘅，九成九 断线啦。呢个系 佢唔系点解 badlist 佢？因为佢次次翻到烧单元，最惨噶烧单元，你好难去 judge 佢究竟系人为真系意外。 总之佢唔着咯，个单元 系啦， 点知点烧啫？ 系啦，就最扑街同你讲烧单元就一定同你讲一定 total 嘅，一定要成个换嘅，冇得整嘅。即系对代理嚟讲，仲 badlist 啊！ 唉，依真系 系咪先？但系个重点嗱，仲嚟讲紧烧单元咁难听讲句啊，一定即系耐唔耐都有发生噶啦。但系我记得你嗰阵我讲过，佢个密度系异常地密啊嘛，嗰下先问题啊嘛。 唔系啊，系异常唔系异常地密啊，系每次买完即系总之每一对 headphone 喺几个月之内就会翻去换一次，之后就冇事噶啦。即系摆到明系，做你翻去试佢，即系你翻去试佢极限啊！而家。 即系架车，架新车落地就踩去行300先，谷谷副计 吓爆计啊！ 唔系跣到架车个顶啦，就踩计踩爆佢，跟住就攞翻车厂喂爆计喎。 换部新换副新计先，然之后就近住用啦，识得攞到顶啦！ 哇，真系 都贱捻到。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非常之多术语同一啲听都唔 系 好明嘅嘢。 咁我觉得其实纯粹就我哋晒命嘅啫，晒完我哋听过啲乜咁就完嘅成件事。 咁如果有咩嘢系可以摆去问我哋嘅，我哋答到就答啦。即系如果想推黑落坑嘅话，我会尽量推坑嘅。 唔系，嗱，多一句，如果你 杰特夫人信箱啊， 唔知我个嘅。 唔系你中意你要求相嘅话咧，咁可以其实 你知唔知信箱通常后边一扎人做噶嘛？咁就揾个人出嚟出名嘅啫嘛，都傻嘅啫。 咁就推坑啦。 推坑團 嘅，係啦，荒漠推坑團。咁你如果想玩耳機， 唔係傑特推坑團，我哋唔會亂咁攞荒漠咁樣出嚟玩嘅。 即係即係放心啦，太重嘅坑我唔入嘅話咧，我會推你入嘅。推完咗之後，你話俾我知咯。 唔係，我不入地獄，咪你入地獄咯。 係啦，梗係啦。 係啊，我驚啲聽眾會嫌，屌玩啲嘢咁 cheap 嘅你哋。 就係咯，所以 OK 啦。咁 B 台交流下啦。好啦，咁今個拜到此為止，下個拜再見，拜拜。